故事流传千年，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，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，但由于水汽条件不好，本市城区依然不会有降雪天气，城区比较适宜交通出行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，山区有零星小雪，北转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阴转晴，东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满台风雷吼，全凭一张口。与君评古今，说尽情与愁。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狼山》。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《金枪传》。 六郎探风洞，找到了降龙寺。一瞧，山门外进了一和尚，跟神龛之上这位罗汉还挺像。六郎就知道这和尚不是一般人，而且一瞧60岁上下，二目炯炯有神，必是一位练家子。老和尚也看见杨六郎了，略一打量，啊，这位施主，您是不是当朝骏马杨六将军呢？六郎一听，啊，大师，我是罪人一个，不敢当将军之名。啊，大师您是？哎呀，哈哈哈，老衲就是这座废寺的主持僧，上上下下就是我师徒三个。六将军，见笑见笑啊，哈哈哈。令堂早已在村中宗祠之内休养。六将军快随我来，老太君念叨您半天了。哦，六郎一听老和尚这么说就踏实了，自个儿的娘没事啊，不是刚才小孩说的，哎，把自个儿娘抓住了，看来他就是为了拱我的火，试试我的本事。哎，这小孩。六郎心里想这个，嘴里说，哎呀，大师，家母可是叨扰您了啊。不知大师法号？哎，我是五台山兴国寺智聪大和尚的弟子，我叫悟觉。哦，悟觉禅师，我给您行礼了。不敢当不敢当，出家人没这么多规矩。这风雪打开呀，这就是上天让你们娘俩到这儿来坐坐赏光，这是缘分呢，哈哈哈哈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。六郎说，干嘛去？骏马跟我到村中李先生那儿，哎，在那儿小坐，你们母子是安心相聚，就到祠堂那儿，哎，宗祠之中，走走走。六郎一瞧，这老和尚别看60多了，底气还真足，说话这声还真亮，绝不是坏人，一团乾坤正气。六郎说，那好吧，大师引路，哎，你随我来吧。两个人往外走，出了龙王庙，俩人啊就进村了。你瞧这村里啊，百姓也并不多，有不少的房屋啊都破败了， 但是还挺干净。顺着小路往里走，眼瞧着就来到了村子当间儿。哎，这是村里的宗祠，就是祠堂。六郎跟着和尚进祠堂一瞧，这里边啊坐着几位老人呢。一瞧六郎来了，和颜悦色都站起来了。六郎再往里走一瞧，自个儿的娘亲就坐在客厅当间，旁边有一位老先生相陪。六郎紧走几步，双膝跪倒：“娘啊，您可一切安好啊？”“哎呀，很好很好，燕昭你不必担心，来来来，起来起来，我给你引荐引荐，此乃是老隐士李长庚李先生。”“见见李先生。”“哦，李先生您好，仰景有礼。”李长庚赶紧站起来：“哎呀，骏马不可多礼，折杀老朽啊。”“哈哈哈，老朽啊与令尊令堂可是故交啊，几十年以前我们就认识，哎，只可惜令尊已然为国捐躯了，想不到这么多年了还能跟你的母亲哈哈佘老太君我们再见上面啊，难得呀。来，坐下坐下，咱们细聊。”六郎往这一坐，一瞧老娘啊也是满面笑容，也没受什么伤啊，什么都没事儿。哎呦，六郎这块石头这才算落了地。正这会儿旁边过来一小姑娘，哎，上前呢倒杯茶，低着头转身就走。六郎眼尖呀，一看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眼熟啊，哎，出了一身，哎，这小姑娘一低头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回去了，不是退回去，是跑回去。李长庚一瞧：“哎呀，骏马骏马，您甭瞧了，这就是刚才引你进村的牧童。”啊，六郎一看，哦，感情不是个小小子，是个小丫头。呵，这体格还真壮实，乍一看我以为小牧童呢。李长庚就乐了：“哎呀，骏马，此乃是悟觉大师的高足，打小就练武，一门心思想当本朝的花木兰呢。刚才呀，就非得要去接你，我就知道他准是要跟你动动手。嘿，怎么样啊？动过手没有？您觉得如何呀？啊？”六郎一听，功夫很好啊，我都，六郎没好意思说，我都吃他亏了，人家十二三一孩子，好，我三十来岁了，我愣吃他亏，这功夫很不错呀。老太君一听，哦，这个孩子从小就练武，对呀，那小时候跟您有缘分，那大了能不练武吗？感情啊，这小孩打小三岁的时候就见过佘太君。有一次佘太君呢，哎，因为战场之上啊不慎受伤，正好，哎，就落在一户人家了，在这儿养伤，就看见一个小孩三岁小姑娘，手里呢拿着一根啊小藤子，这是一种中药，哎，家里人采的中药。过去尤其农村的知识分子都懂药材，上山采药回来最起码能看病啊。一瞧小孩拿这东西挺好，这佘太君当时还不老呢，这头十多年的事儿啊，就问了：“哎，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呀？”这个，嗯，小孩说：“这叫排风。”感情他拿那叫排风藤，是一种中药。老太君呢误会了：“哦，你叫排风啊。”正说到这儿，人家本家喝一瞧：“您给起名了，行了，叫排风了，打今儿个起呀、啊、他跟着您得了。”老太太说：“那哪成啊，我这东挡西颤南征北战的，好好的还让他在家啊习文练武，长大成人再说吧。”打这儿起这孩子呀就叫了排风了，而且 就自认为自个儿姓杨。他跟这老太君当年有这个缘分，这一晃啊有这么十来年没见面。这个小孩呢有缘分，一直就跟刚才那大和尚觉悟禅师天天习武，从小身体就棒。这大和尚发现这孩子教什么都是一教就会，练的甚至比他自个儿还好，就是体力力量稍微还差点，因为他还孩子呢。就是这么回事。老太太估计呢这个风穴下来的一定是自个儿的六儿燕昭，就说了，哎，待会儿啊让人把我儿子这个接这儿来呀。这小排风一听，那我得去，我得看看闻名天下的杨六郎跟我比武艺谁高。这小孩初生牛犊，这样他才假扮成牧童在田间等候。结果呀这么一练，好，打心里佩服杨家腔真高。老太太一问，哦，这孩子打小练武，打小练武啊，排风呢？排风过来过来，哎，你过来，你刚才怎么好意思跟人打来着，你现在又躲到后边过来。这小丫头啊过来了，一抱拳，嗯，您好，我刚才不应该跟您打。老太太一瞧小姑娘虎头虎脑，六郎一看这姑娘真好啊，哎呀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你跟我打也没事啊，你打的还真不错，真好。我打的好吗？真好。老太君他都说我打得好了，您就留我在天波府里吧，啊，我不白吃饭，我烧火做饭，我跟厨房里干活都行，只要我跟着您就行，我名儿都是您给起的，我要当杨家将。老太太一听，哎呀，这个孩子呀太可爱了，你就跟着我，我能让你干那些活啊，啊，你跟我闺女一样啊，别看你岁数小点，得了得了，那就让他跟着我们进杨府啊，就叫杨排风好不好？嗯，我一直就叫杨排风，我谢谢您。呵，这小排风啊跪在这儿光光磕头，乐得都合不拢嘴儿。老太君赶紧把他扶起来，哎呦孩子，哎呀你可别这样啊，咱们一家子人，你都学什么能耐了？刚才这是你六哥啊，他看了我还没看呢，你给我练练，我看看啊。行嘞。台风刚刚13岁多点，喝着能耐真不小，在旁边啊立着一颗就是同伙的那棍子，也不是什么正经的兵刃，比一般的棍子还短点，因为这小孩儿本身呢也是拿小棍儿，就抄起来了，日日日日，好，上三下五，左七右八，这大棍一抡起来，那简直是呼呼刮风啊，只见棍不见人呢。六郎心里高挑大指啊，这小孩到13岁就练成这样的功夫，可太不容易了，就这勇劲儿，哎，一想又难过了，真是不弱于我七弟呀。当年我七弟13岁，大黑小子儿比他能强多少啊？啊，哎，六郎想到自个儿的七弟，这神情很黯然。老太君可乐了，哎呀，这13岁的小孩子练得这么好，好，我得要定了你了，真好。六郎赶紧站起身形，既然所有的事儿都说完了，李先生，悟觉大师，娘亲，咱们赶紧得，那这风穴外边还有人等着呢，8000岁寇的人都怕咱们有危险呀，咱们跟这儿喝着茶聊着天啊，他们估计都等急了，咱们赶紧干脆几位跟我们一块儿出风穴去见千岁，去见寇的人。老太君一听，不急不急。六郎纳闷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，怎么不急呀？李长庚呢也没听明白，六爷，您也把这事儿跟我们说说，怎么塌陷出一个地穴来，这在山上啊， 必然是有点危险，怎么让老太君这么大岁数的人这个身份亲自下地穴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六郎啊就把过去的事情简单的跟各位说了一遍，自己呢怎么样黑松林刺杀潘宏，杀了潘宏一家子，是自己那些朋友，万岁爷呢哎，赦免了自己的死罪，改派三年冲突到这儿来造御酒来。可是北国又要在董嘉林举办龙凤宴，八王千岁替主赴会，缺少保驾之人，追到汝州这儿，结果自己的母亲也不愿意让自己去，宁可自己挂帅，哎，也不愿意让六郎二次出山。结果赶上第二天游山逛景，赶上这风雪坍塌。本来啊自己想要出来说探探风雪，结果自己的母亲死活不让，你是戴罪之身，皇上也没赦你，咱们永远不给他赵家卖命了。但是娘我哎，是吃人家俸禄的，我到现在头上还有人家的诰命，所以我没办法，有事儿我得来，所以老娘亲宁可自己下地穴，也绝不让我来。可老娘下来了半天没动静，把筐啊系上去一瞧，筐里没了，没东西了。我这才着急呀，我这才亲身下来，没想到遇见各位老前辈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李长庚一听，呵呵，老太君呐，恕我直言，这事儿你做的不对。啊？老太太一愣，长庚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太君很服李长庚，想当年，李长庚李先生就曾经帮助过老令公和老太君，是他的老朋友。所以老太太一听，我怎么不对呀？哎，老太君呢，你自个儿哎，保驾赴会当元帅，也不让六郎出头，是跟谁斗气儿啊？老太太一听，要是在外边我绝不承认是斗气儿，但是咱们是老友重逢，在屋里我就说了，我就是跟皇上斗气儿。这个二皇上重用奸臣，要不我们家令公能死吗？我那些个儿子能死吗？长庚先生，我死了多少儿子呀？啊！李长庚一听，哎，太君呐，我且问你，此次是万岁去龙凤宴呢，还是八王去龙凤宴呢？老太太一听，是八王带皇上前往，招啊！如果八王出了危险，那大宋天下又当如何呀？啊？这老太君没词儿了。其实道理老太君都懂，但问题搁到谁身上，谁能马上拧过这劲儿来？爷们儿也死了，八个儿子就剩一个了，家里500火山军全没了，死那么多人，作为一个老太君当家的女同志，马上能变过这劲儿来？变不过来。所以这就得啊，哎，人家李长庚一点一点的开导。如果大宋朝没有了八王千岁，那这江山还真未必保得住啊，因为宋天子多是无道啊。那么我再问问这位天官寇大人有没有才华，是不是好官啊？老太君说，道士有才华，也与我杨家有恩，幸好他审明了潘阳案呢，也算个好人吧。嗯，什么叫算个好人呢？哎，就是好幽默，哎，有时候得罪人。招啊，如果北国把寇大人也杀喽，那您对得起恩人吗？再者说了，就算是辽国没杀八王，没杀寇的人，把他们俩抓住了，跟宋王天子要江山，您说宋王怎么办呢？嗯， 那么假如北国人拿八王千岁说事，愣说八王投降北国了，哎，要跟这赵二皇上啊，要他爸爸赵匡胤的江山。赵匡胤、赵光义这点事儿，天下谁都知道。打着八王爷的旗号，或者是立八王爷一个伪皇帝，啊，甭管八王愿不愿意。你说这怎么办？天下会乱不会乱呀？啊，老太君呐，与皇帝斗气儿事儿小，天下百姓众生的安危事大呀。老太君一听啊，汗如雨下。老朋友，李先生，我谢谢你的教导。马上咱们就出去，我就依然是挂帅，让我的儿子六郎陪着我一同保家卫国，这就对了。走，咱们呀，一同拜见千岁去。连杨排风也跟着。或长庚老先生悟觉大法师，连老太太，连六郎一块绕到山前。一行人到了香积寺的山门这儿了，一瞧，好家伙，这帮人都急坏了。一瞧老太太六郎怎么从后边绕过来了，哎，这才把以往的事情这么一说。连寇准也说啊，因为什么呀，啊，我呀常年在山上砍柴看松香，老在山洞里钻来钻去的。我一看这个山洞就知道这是个活洞活穴，那边准是通着哪儿去，我这才挤得老太太呀下去，我在跟六郎这儿说话。我说通了杨六郎，长庚老先生说通了老太君，行了，我们汝州这一趟算没白来呀，咱们赶紧回东京吧。一行人就这样回到东京，八千岁赴会，老太君为护驾赴会的主帅，高君宝为先锋，杨六郎啊是暗中跟随。老太君上殿挂帅，好，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一瞧啊，跟着一帮女将呢，什么大郎夫人周凤娘，二郎夫人耿金华，三郎夫人董月娥，四郎夫人孟金榜，五郎夫人马赛英，七郎夫人呼延赤金，以及八姐九妹，都上殿请旨，要在老太君帐下听用。把皇上感动坏了，杨家真是我大宋的擎天玉柱，架海金梁，点齐五万军卒，跟着八王下边庭赴会，杨家将这才要保家卫国，是再上征程。 听众朋友，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郎山》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。明天中午12点30分评书联播将开始播出单田芳先生的经典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，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， 一路好心情哦。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，聊北京，说 AI， 接地气，有未来。娱乐72变，节目播出时间改制，首播上午9点至10点，重播凌晨2点至3点。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，小底，英明，王大雷，恭候您。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， 这次包了600年的浆了呗。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，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，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， 走进现场，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。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， 敞开心扉，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。 这个千里江南都真是诱惑力太大了。 2018年1月1日，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，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。